起，有人穿越。你的唇是那么热，你的吻是那么甜，仿佛前生相识，今生再见。月下独自来到旧日相遇的地点，吐散着迷惘的尘烟。也许只有一个人才能明了这一切，遥远的思念堆积在眼前。穿越，你的唇是那么热，你的吻是那么甜，仿佛前生相识，今生再见。月下独自来到旧日相遇的地点，散着迷惘的尘烟。也许只有一个人才能明了这一切，遥远的思念堆积在眼前。也许只许只有一个人才能改变这一切，前世的思念，今生今世来了解。